399带走12支，再加2支 1.5 升瓶型，你说你送礼啊更有面子，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399还开放任意一支来免费试饮，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不好了不喜欢了我请您喝这一瓶。 没错，这也是表现了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一种自信和一种担当啊。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但是只有50组啊，所以呢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咱老百姓买东西，这商场、超市、互联网选择多了去了，但都不如在北广购物来的实在。北广购物是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不仅广播里听得见，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广购物还能看得见，产品精挑细选，电台帮您质量把关，您就放心买吧，买东西就在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羊奶降价之后呢，引发了一阵抢购的热潮，真的也足以说明啊，最近几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实打实的成为了活动当中的明星商品、爆款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有了折扣信息，大家呀都开心坏了。 是啊，更何况这一次是直接降价，而且幅度高达30%，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要99一盒了，现在每盒只要69，一组10盒690元，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每天一杯羊奶只要4块多钱。 是的，咱们的活动刚开始啊，电话400-710-6108就火爆的不得了。很多朋友抱怨说你们电话总是处在占线，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加开了6条通路，保证大家的接通率。好，看到线上6577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说你们羊奶我喝了，味道很纯正，这一次降价真的是在替听众考虑，我订了20盒。是的啊，众所周知，瑞麟羊奶营养丰富，配比完善，提纯蛋白，所以呢自从推荐大家试过之后，这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就成了大家的订奶热线了。 是的，这么多年羊奶是越来越普及了，而瑞麟坚持做让大家放心的品质奶，推荐了几年时间，最低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做到过69元一盒，现在一直都是99元一盒。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老会员，就一定知道今天是囤货的好时机。 对， 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每盒只要69，一组10盒只要690，一杯划算最低只要4块多钱。 对， 但是再次强调，每个人最多订购2组，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要提醒大家，瑞麟羊奶直接降价的机会，碰到就是省钱的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我们电话呢现在是全部满线的状态，看到基本上都是20盒的在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遇到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羊奶限温，有多种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而且呢这样的奶制品啊还没有人群的限制，吸收呢也更加高速。那现在拨打400-710-6108，年终大促，不需要258一盒，也不需要之前一直推广的99一盒，现在呢只要69一盒。 没错，69元一盒，一盒300克，15袋，可以喝上半个月，一组10盒是690块钱，就可以享受全国免费包邮、送货到府的服务。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通话的朋友，请大家缩短时间， 或者稍后我们回播给您详细介绍。 是， 因为一旦过了活动时间段，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力度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能够理解，因为羊奶自从推荐，从一开始不少人质疑，说羊奶难道没有膻味吗？这样的奶能好喝吗？ 嗯， 羊奶难道比现在喝的奶更好吗？ 嗯， 其实不然，羊奶啊现在越来越流行，在国外的售价是相当昂贵，而且高科技加工的羊奶呢，现在是奶香更浓郁，口感更优化了。关键是它营养丰富啊，你看咱们瑞麟每百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这优势啊很明显，丰富的钙铁信息对身体好，而且呢享购的价格更加亲民。 嗯， 您不用花200多一盒100多一盒，现在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年终大促仅此一次，遇到羊奶直接降价，而且降幅高达30%，现在一盒只要69。 是的，69元一盒。有人说69是我自己吃一顿快餐的钱，69是我平时买个拖鞋的钱，是我一杯咖啡一个冰淇淋的钱。但是我要说，今天的69是半个月的羊奶钱，坚持每天补充奶制品，让我们让爸妈让孩子身体更棒。提醒大家，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2210的周叔叔说呢，我们家只喝羊奶粉，瑞麟羊奶粉呢味道纯，比超市里面很多品牌的羊奶粉都好。 嗯， 说今天69一盒，给我订上20盒。 嗯，同时还有4684、2603、8664的朋友都是在线上订购的，此刻热线火爆，您只要打进4007106108订购成功，都是免费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一看品牌，二看日期，三看产地，全部满意之后收下，不满意直接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话不多说，赶紧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年终大促最后一棒的瑞麟羊奶给我们一个出其不意，真的没有想到傲娇的瑞麟羊奶粉这每盒降了30块钱，只要69一盒。那唯一的条件是十盒起订，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纯粹活动体验，所以每个人呢最多啊是订购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直响个不停。 嗯， 不管是老会员还是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新会员，都在强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大家，大促活动不可能一直举办，不然就不叫活动了，所以现在听到就赶紧订，活动随时取消。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每天都要喝的，一杯里面有多种的营养元素，每100克含有640毫克，还是容易吸收的乳钙，配方当中还添加了硒元素、益生菌、植物甾醇，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 是的， 关键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不管您在线下店铺还是在商超，这个价格是不可能遇到的。 嗯， 所以此刻抢占优惠是关键。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69元一盒，每个号码10盒起订，20盒封顶，货到付款。一看品牌，二看日期，三看产地，全部满意之后收下，不满意直接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嗯， 话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喝羊奶选瑞麟，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强壮中国人。4007106108，4007106108。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呢，就谈一下夏天体内代谢的特点。夏季的时候，甲状腺功能呢减弱，促甲状腺激素的分泌量啊减少，血管啊这个通透性增加，使得组织间隙水钠呢这个会出现储留，也就是说水分跟钠元素啊它会储留在我们的这个组织的间隙之间，导致呢水钠的代谢出现混乱。表现的是什么呢？那人很可能小腿啊脚踝部分啊就出现水肿，你要站立的时候呢更明显了，卧位的时候你躺下的话呀可能会减轻一些。排除啊咱们是不是有心脏病啊肾脏病啊肝脏病啊或者营养不良的话，那么咱们出现了水肿了，那就是因为体内的水钠代谢混乱出现的。夏季人体热量增加，乳酸、肌酐这些代谢的产物随之啊增多，这样的话肾脏的负担就加重了。加上老年人呢肾脏的血管硬化，体内的钾离子啊在经过肾小管的时候吸收率大大的降低。大家都知道肾小管是起一个重吸收的一个作用的，可是现在呢这个钾离子呢在夏天的时候经过肾小管的时候吸收率大大的降低，大量的钾离子随着尿液会排除，这样呢就造成体内的水饺代谢啊混乱，导致呢会出现心慌啊无力啊头晕啊头疼啊食欲不佳呀精神不振啊下肢呢酸软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严重的人呢还可以出现胸闷啊呼吸困难呢心律失常啊，这都是表现一个体内的水钾离子的水钾的代谢混乱。当然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水糖代谢混乱，植物中的葡萄糖的吸收啊进入到血液以后经过水的代谢运输啊这个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这样的话呢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人体的能量。夏季的时候啊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它所消耗的葡萄糖啊会增多，加上出汗多喝水少体内的水分就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这个作用，容易引起水糖代谢发生混乱，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下降，从而呢导致头晕啊心悸啊冒冷汗啊四肢发冷啊就出现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了，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诱发呢心律失常心肌梗死。所以夏季水糖代谢也要出现呢混乱。还有呢水脂代谢混乱，脂肪的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必须依靠啊外周的亲水性的载脂蛋白才能够进行运输代谢。夏季体内的水分大量的抛失，载脂的蛋白的功能就减弱，血脂无法呢正常的代谢，血液粘稠度啊随之啊升高，从而导致血脂代谢混乱，引起啊头晕啊疲倦呢、乏力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持续的日久时间长了以后能够诱发呀脂肪肝冠心病，造成了对健康的危害。所以夏天这个水脂的代谢也混乱。还有呢第五种是水尿酸代谢混乱。 夏天的话多多少少啊，很多人就会啊过食一些生冷啊，啊吹着空调啊，或者呢工作呢还比较繁忙啊，过度的劳累啊，会导致啊我们体内啊引起交感神经的调节的混乱，体表及肾脏的血管会收缩，从而呢引起啊尿酸呢排泄就减少，水尿酸的代谢发生混乱，进一步的发展呢就出现了一个内源性的嘌呤生成增加。咱们都知道血液中间的这个嘌呤碱呢，咱们经过体内生化以后会生成尿酸，而这个尿酸的 20% 啊是从我们食物中间得到的，而 80% 呢都是人体的细胞啊破坏了分解了这个核酸中间的嘌呤碱的成分啊就流出来了，这个造成了我们体内内源性嘌呤生成增加。那么这样就使得总的尿酸呢在血液中间呢就聚集过多，再加上夏季啊咱们就是饮食上头啊外源性的嘌呤碱的增加，那么谁都会喝点啤酒啊吃点海鲜呢、啊、或者其他含嘌呤碱的食物啊，那么这样的话造成我们血液中间尿酸升高，尿酸浓度升高以后发生水尿酸代谢混乱，最后诱发通风症。最后还有一个水胆盐的代谢发生混乱，胆盐呢可以与脂肪酸呢结合形成水溶性的复合物，依靠水代谢的运输作用在肠道中间呢促进脂肪跟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夏季的话呀咱们的脾胃功能虚弱，导致钙磷钾这些无机盐的摄入呢就减少，这就抛失了我们体内自己呀、啊、这个胆盐的合成呢就是减少了，抛失了增加胆盐合成。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原料啊咱们这些的钙磷钾呀那个长量元素微量元素的缺乏，所以胆汁的成分也要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水胆盐代谢混乱，可以出现呢腹泻，而且呢还会出现呢营养啊不良。唐代的医学家呀盛世苗啊曾经说过，寿夭修延命，修行在本人，这个他就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的关键是在于自身的一个保养。现在研究呢证实人的寿命啊虽然与先天的遗传、气候的环境、社会的因素、医疗的条件密切相关，但是根本呢还在于人是不是遵循这个养生之道。咱们了解了这个夏天的整个的咱们体内代谢会发生哪些变化，比如说水钠代谢混乱、水钾代谢混乱、水糖代谢混乱、水脂代谢混乱、水尿酸代谢混乱、水胆盐代谢混乱，那体内的这些代谢方面出现了混乱以后，必然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啊平衡啊失调。我国古代的养生家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总结了很多的养生长寿的学说和方法。吕氏春秋中间就说得道者呀身以长寿，意思就是说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呢就可以延年益寿，又说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习福由置业，就是说凡是要追求养生延寿的人都必须要熟知养生的一个根本的措施和方法，那么疾病呢就不会来侵犯自己的身体了。养生就是要平衡人体阴阳啊，保持啊这个一个处在平衡的状态，人就可以人体的精气神啊就能够协调。《黄帝内经》中间也说，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古人认为人的这个生活生存呢是依赖于啊自然环境的，人体随着大自然生长化收藏的一个自然规律啊，这个变化也就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天地的气化是人所无法取代的，四时寒暑的更替和运行任何人也不能够违背，所以养生就要力求保持啊经络的通畅运行，气血的从容和顺，脏腑功能的协调统一，使得虚损不足者恢复正常，最后呢变得和正常人的体质功能一样。要善于补养调和阴阳，谨慎守护人体的阴阳的平衡，不使其发生呢偏盛偏衰，这样才能够使得形体充实，使得气血调和。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都知道灵芝呢自古至今啊，中国人呢是非常啊看重它的，古代啊就认为灵芝有益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所以呢它的对我们体内的调理以后，对于一些神经衰弱啊、头晕失眠啊、虚劳咳嗽啊等等的这个状况，就可以起到啊调理的一个作用。现代的医学研究呢又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实验和医学的这个文献的报道，那么正因为这样，通过科学实验文献报道以后，跟临床的这个具体的出现的这个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这个结合的话，实际上灵芝啊可以起到一个消炎镇疼、抗菌、调节免疫力、解毒利尿、净血很多方面的一个调理作用。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尤其是夏天，因为气温高、湿度大，这个出汗多，那个这样的话呢，体内造成的这个代谢方面的出现的这个混乱的话呀，咱们也还是必须呀、要给它呢调整回来。水钠代谢的混乱、水钾代谢的混乱、水糖代谢的混乱、水脂代谢的混乱、水尿酸代谢的混乱、水胆盐代谢的混乱，这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混乱，能够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啊，就是一个起的调理。因为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而这些60多种的有效成分，除了灵芝本身特别有的成分以外，还补充我们人体啊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尤其是咱们说到的这个代谢的混乱呢，钠离子啊、钾离子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葡萄糖的代谢啊、脂肪的代谢啊、尿酸的代谢、胆盐的代谢，那都跟我们体内的生理生化中间必须的这些酶呀、的有关系。而灵芝呢，咱们除了提供灵芝自己本身的有效的成分来调理我们各个组器官的功能，还提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尤其是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在我们体内啊，就起到细胞内细胞外的一个渗透压的这个调节。而微量元素呢，是很多我们酶的本身的组成成分以及酶的激活剂。维生素呢，又是我们要在体内进行正常的这个生化的酶代谢的话，咱们酶反应的话必须要有辅酶的成分。所以说呢，灵芝可以来调节我们的体内的新陈代谢。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